好啦，翻嚟第三節嘅星期二得到。咁啊，因為我哋而家錄音嘅時間咧就過咗 office hour 啦，就越嚟越熱噶啦，温度越嚟越上升，所以我哋盡快希望錄完佢，因為咧頂唔順啦嚇。咁啊，阿刁伯頭先個故仔好似未講完，不如講埋佢啦，係嘛？ 嗱，呢個係一件真事嚟嘅。 係。 你知唔知落後國家醫療就好差咁啊？咁啊，有啲地方咧就會有啲派啲醫生走去做啲免費醫療，即係幫佢哋即係睇病啊咁樣啦 嚇。國家醫生嗰啲啊。 類似啦，係啦。咁有一次發生咗一件事，就係佢哋去到呢一個咁嘅一個當然係一啲第三世界國家啦。咁就發生咗嗰、那個村發生咗一件事，就有人偷嘢。咁而咁啱咧，唔係咁啱嘅，應該係呢個國家咧就係一個伊斯蘭國家嚟嘅。 哦，斬手喎、啊！ 冇錯。咁結果佢屋企人咧，呢個偷嘢呢個人嘅屋企人咧，就走去揾呢班移助嘅醫生。问佢可唔可以你帮佢做手术啊？ 系， 即系唔好咁样斩落嚟啊！ 哦，即系用手术嘅时候，切只手落嚟。 系， 哦， 咁但系啲医生就大镬啦！喂，我嚟都系救人噶、哦， 系， 我原则上嚟都系救人噶、哦， 系， 我唔系嚟做呢啲个冇需要嘅手术，只系伤害人嘅手术噶、哦，我过唔到自己嗰关、哦。 系， 咁终于点算呢？就大家喺度傾咗一輪，結果最後咧，發覺都係要同佢做呢一個咁樣嘅手術，因為點解咧？唔單止係痛唔痛嘅問題，最大鑊係跟住後面感染嘅問題。 哦， 因為死人噶嘛，你可以 係啊係啊。 點解我咁講咧？ 即係為咗保住佢條命， 係啦， 要做呢樣嘢啦， 係啦，係。你諗下，成日啲人就喺度講，即係 lesser evil。我就從來未見過一個 case 嘅 lesser evil 犀利得過呢一個。 係， 你真係你做醫生嚟到講，佢真係好難過。我絕對相信。 係啊，啱啊。嗱，咁你講呢樣嘢咧，我即時諗起一個人，叫做仇大千。 啊，呢個就明白啦。 你明白。 但係而家最重要嗰樣嘢就係話，你依家仲喺度，你臨到選，你仲喺度講埋啲。同白票黨唔妥啊，跟住又唔投啊，跟住又死人都唔投啊，跟住然之後又話：，你班友都唔支持派錢嘅，我又唔投啊，咁樣樣。 嗯。 喂，如果嗰班醫生咁難嘅決定都做到，呢啲決定唔係好難諗嘅啫，我斷估。 嗱，依個咧，其實我哋都要即係客觀理性啦。咁啊，你話嗰個選民嗰個諗法，其實咧喺一年裏面咧，佢哋係會即係。遭遇到好大挫折，即係尤其是支持嗰啲嘢，因為你明唔明啊？你都作為你都試過做支持者啦，每一個支持者本身自己一份正職，你唔係退咗休，唔係食飽冇憂慮，唔係上咗岸嗰啲嘛。你翻工嘅時候又為咗佢哋操心，放工嘅時候又話佢哋吹雞，又要去幫手，跟住咧幫完手到臨走咧又擺低錢啊，去支持佢哋。但係咧，你哋每一次。是一次一次令到啲支持者失望。坦白讲啊，我系唔会呼吁啲人投对家，但系我亦都十分之失望，我系死咗心。所以佢哋嗰个生死咧，或者佢哋嗰个即系得唔得到呢个职位咧，其实我已经唔关心。而同我同一个心态嘅人咧，我谂好多。只要有20%有呢啲咁嘅心态嘅人咧，就凡人就死就输晒。 最紧要咧就系话，即系你就学你咁讲，你就唔。有啲人而家呼籲出嚟投對家㗎。 哦，咁當然我唔會啦。 你又絕對有啲呼籲出嚟投對家㗎。 哦，當然。 咁你諗下，你諗下，老實講啊，如果你咁樣做得嘅話， 即係 同你同你日日鬧緊嗰啲白票黨有乜分別先？你自己就你自己日日喺度鬧白票黨，然之後你自己就話投對家，或者咧話唔投。 即係你話咧，港島區你話咧。陳家沛又冇可能投得落手嘅呢種人，因為咧嗱，我當時我其實諗好一個方法咧，去攻擊佢就係咧，你依個咁嘅叫做咩師奶仔，點樣就得出鴨脷洲大橋以北啊？啊，撲街！點知另外仲有一個 又一樣， 就係同一個地方 一樣咁大鑊， 都係走唔出鴨脷洲大，所以我後屘我都唔敢再講出嚟，唔想用呢個方法嚟攻擊佢，因為咧攻擊佢嚟攻擊埋歐樂軒啊，大家都走唔出鴨脷洲大。 啊，不過唯一就咁講啦，即係你。即係如果你一啲人你係講得 lesser evil 嗰一啲人咧，即係你唔好到今日，你突然間就話俾大家聽，我變咗做原則派啦。你班友唔投唔支持派錢啊？我堅持原則啦。 咁我隻手啊唔斬，隻手你斬 Q 咗佢啦，即係咁啫嘛。 即係咧，我覺得今次一定有一部分嘅市民咧係會出嚟報復嘅。係報復咧，其實報復兩樣嘢嘅，就係、是、白票黨同埋呢個反對派錢係一定有嘅。呢、這個你阻止唔到，我哋都阻止唔到。 阻止呢、這個呢、這個一定有啲人，因為呢個世界人諗嘢嘅方法有好多種嘅。不過我純粹就講我自己，唔係 因為咧 睇一個例子啫。 因為咧選民嗰種叫做咧。他哋嗰個叫做諗法咧，係好好簡單直接嘅。到佢投票嘅時候咧，佢啲回憶出曬嚟噶啦。當你投票嘅時候咧，哦，你叫我投票啊，唔好啦，你唔好求我啦，你求地產商啦。佢哋嘅腦係入曬腦噶啦。到底你反對派錢嗰啲嘴臉，我夠膽講，今次最少有20%嘅人就會反映翻去投票嗰度。大家聽日 呢個策略，哇！呢個策略咧，其實唔呢個策略咧，其實就唔係呢個對家用嘅，即係唔係呢個即係建制派用嘅策略喎。呢、這個策略咧，將所有唔係自己有拉埋一齊咧，呢、這個策略咧就係嗰班咁嘅本土派嘅策略嚟嘅。個策略就係話咧，總之咧， 唔係啊， 我眯埋眼，我眯埋眼，你上去 Facebook 網咧，呢班友仔眯埋眼咧就係話，民主黨唔知支持派錢，我哋死人都咩？喂，民主黨支持派錢嘅，佢哋總之個手法就係話咧，將所有唔係自己有嗰啲咧綁埋一齊就打輸曬佢。 但係咧， 不過阿 Dipper 咧，你都唔使咁留意呢班人講啲乜嘢㗎啦，即係咩叫佢咩叫頭對家啊嗰啲，唉嗰啲原來係老美男嚟嘅。係啊，唔使咁上心啦 Dipper。 其實真係唔使咁上心，不過咧力入，我覺得會好大部分係唔出嚟投票。所以咧，聽日咧個投票率咧應該就低嘅， 因為咧仲 唔係任何補選嘅投票率都低嘅。好老實講， 聽日會特別低。你會睇到，因為咧，因為太時間好短嘅，一年內啫嘛。舊年3月嘅特首選舉，加上咧啱啱嘅派錢事件，係嘛？啲人嗰個印象咧，我可以話俾你聽啦。第一嘅諗法就係、是。朱凱迪嗰句同埋呢個聯約未講嗰啲嘢，即係公民黨講嗰啲嘢嘅啦，人哋係會代入去你哋所有嘅泛民候選人嗰度嘅。 係啊，將所有人綁埋一齊咯，呢、這個就策略嚟。 唔係呢個唔係策略嚟嘅，呢、這個係人心嚟嘅。呢、這個咧因為咧好簡單嘅，你就回憶一樣嘢嘅。你唔理佢范國威係咪公民黨，你唔理佢姚松炎係咪白票黨，佢哋唔理嘅，因為選民係好簡單嘅。 所以你都分唔清楚嘛？ 系啊， 所以嗰啲公民黨啊、白票黨嗰啲，仲走去咧同嗰啲候選人一齊影相啊咩？ 我驚害 Q 死佢哋， 死亡！ 我驚害 Q 死佢哋啫，真係。 我都覺得係死亡。 我驚害 Q 死佢哋，真 係。嗱咁啊，其實咧，我哋其實唔想講咁多呢啲政治議題，因為咧而家我哋嘅聽眾咧就唔喜歡啊。咁我哋咧即係點講啊？以前黃沾嗰句顧客永遠是對的，咁我哋咧都要尊重啲顧客嘅選擇噶。咁我哋呢度講翻啲經濟環節啦。喂，啱啱咧我哋恭喜一個人喎，恭喜呢、這個叫做咧八爺黃岐山。嗱，咁黃岐山咧就係政治局第八常委。嗱，因為佢就冇入常委噶，但係咧今次嘅人大會議咧，佢係跟住七個常委咧第八個行出嚟。咁佢咁啱姓黃，三個黃，史稱人哋稱係黃八啦。 佢又係喺一個特別嘅位嗰度坐嘅， 係好特別嘅位，冇錯啦。咁跟住咧，嗰、那個范長龍仲向佢敬軍禮，哇！好似咧見到阿爺咁嘅款喎，即係見到大佬啊，喂大佬咁樣啊，即刻向佢敬禮。嗱，依個都唔重要，一啲都唔重要。點解咧？我哋唔講政治噶嘛，我哋講經濟。香港啊，啱啱海航啊，就係、是、傳聞係依個黃岐山旗下啦嚇。咁、啊、我哋冇證據嘅嚇、啊，我哋都係聽人講嘅啫。就話咧，佢哋咧就賣咗笪地63億幾，就賣咗海航一笪地咧，就賣俾匯德豐。咁翻嚟就55億幾，賺咗8億喎、啊。哇！八爺真係當之無愧，又賺8億，你睇下係咪？咁嗱，佢有4笪地買3幅啦，喂，全部賺錢走嘅喎、啊。吓咁啊！港人港地嚟嗰啲地系， 你知道佢已经系八爷喎。我今日喂，我就算我贴钱啊，都要帮你买啦。八爷8億少少地， 少立请少立吓。 嗯，好埋边以后射住细佬 系啊。咁咧，喂，冇事咯，黄岐山 翻山 翻山。咁我哋睇啦，嗱，睇翻呢个叫做启德呢个地咧，喂，越炒越高喎。吓、啊，以第日卖出嚟全部要20,000尺 嘅。头先佢咪话仲有一幅地咧未卖嘅，佢就依家我谂先，可能留翻呢一笪俾我哋自己发展。 系啦，自己起楼，自己起楼吓，我都系都唔系卖平唔卖咧，我哋收留起佢高啲先吓，系啦。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咧。就係而家啲樓係真係非常之貴啦！我上一集我哋都講下樓啦，我初初以為都冇人聽嘅，因為咧樓嗰個入行門 即係入場門檻係真係市場相對高嘅。嗱，你同唔同股票？因為股票咧，你三幾千都買得嘅，細細地啊，你又買啲鍋輪啊，買啲牛熊證啊，五千蚊啊，兩千蚊都買得。咁啊，如果你話咧，就算真係買實股，唉，咁我買四萬蚊啦，慢慢買手騰訊四萬幾啦，四萬十四千幾啦，都得啊嘛。咁樓唔同，因為靠到一百幾廿萬，即係嗰個叫做上車入門，入門嗰個門檻太高喎。咁估唔到上一集咧，就最高都係反而講地產呢節。咁嗱，因為上個禮拜咧，我入咗飛啦，入咗飛抽一個單位。上個禮拜唔講得，費事幫我宣傳啦，因為費事咁多人入票入。咁啊，如果多人入票，即係攤薄咗我抽中嘅機會啦。咁而家咧揭咗鐘啦，我都冇份噶啦，都抽唔到噶啦。咁啊，入咗兩張飛啫，九千幾人入飛。咁我張籌咧，一張就七百幾 A 啊。佢原來咧分 A、B 嘅 A、 B 組嘅。咁我七百幾咧，即係差唔多千六啦，乘二啊嘛。因為一號 A、B 就兩張飛嘅啦，即係兩張籌嘅啦。咁如果抽到七百幾，唔使揀樓啦，佢都幾百個單位攞出嚟賣，邊度使揀樓？第二張飛二千幾，咁我啲朋友抽得仲大鑊，三千幾啊咁樣。咁即係話俾你聽咧，你唔使賣嘅啦，啊 game over 收皮。咁即係咧，你而家啲人咧想買樓咧，都仲要睇下你抽唔抽到，抽唔到咧，你咪賣貴啲咯，係咪？ 你咪要抽到先至可以去揀呢個單位。 係啊，哇！佢發展商而家做法咧，通常第一批單位咧會平少少嘅，大約平5%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你買到第一批單位咧，你個籌夠錢，譬如話100號籌或者100零號籌之前咧，咁你有機會揀到啲單位啦。因為佢啲單位咧，一房嘅通常俾人賣曬，因為個冧心最細嘛，一定買一房先，跟住就二房，即係兩房、三房。大單位通常就最後先要買啲大單位或者低層啦，譬如一樓可能難買咯，買唔到。咁但係咧一房細單位嗰啲一樓都賣曬嘅，啊咁當然而家啲發展式起樓就唔會賣一樓噶啦，通常咧下低浪嗰幾層由7樓8樓起噶啦，通常都冇一樓噶啦。咁即係最低嗰層咧，你有機會可能將來揀剩嘅就可能揀剩1.5嗰啲低層單位啊，同埋啲大單位咯。咁如果到時你都話唔介意咪買咯，不過咧。你之後買貨尾或者即係第二三輪去買到嗰啲咧，就會比你第一輪賣嗰個價咧貴咗5% 以上。咁變咗咧，逼曬啲人去買第一輪，因為咧平咗5% 啊嘛。咁你買咗，等於咧你賺咗5% 嘅啦，即係感覺上啦，未必係即時賺嘅，因為咧你啲樓係樓花嚟噶嘛。呢、這個第一啦，係樓花啦。第二，佢咧就有禁售期嘅，因為香港咧而家買樓有個税噶嘛，3年以內如果你賣出你嘅物業咧，係要打税噶嘛，係15% 嘅。咁所以咧，啲人通常都唔會賣，起碼等咗3年啦。咁你會感覺上，哦，我買咗物業翻嚟咧，哦，我平過市價5%，我等於賺咗5%，即係心裏面舒服咗咯。所以會咁多人出嚟買手，因為佢嘅嗰個手法咧，第一陣啊平啲，第二陣啊加推譬如第一陣500個單位賣曬滿堂紅，跟住第二次咧就加推加價5%，咁啊再賣多200-300個單位，跟住咧哦又賣曬啊，哦咁啊加推第三陣好賣出嚟啦，就又加几%。咁啲人咧買嘢嗰個叫做咧心態啊，就會覺得哇我買唔到我要追啦，係貴5% 啫，買啦。 同埋你成日睇到咁多新聞咧，見到話嗰啲麵粉價咧已經去到咁貴咧，你就會覺得喂後市一定跌。 係啊，抵買啊！你覺得？因為咧， 喂麵粉都要夠。 係啊，麵粉都賣到你同你差唔多水平啦。好似啱啱早兩個月，好似兩三個月咧，市建局收購嗰個土瓜灣咧，收購嗰扎嗰啲街咧，收到17,000蚊一尺實用面積。咁如果個唐樓單位有600尺，成1,000萬。6×6=6,742嘛，1,020萬噶啦。如果你600尺唐樓單位，係咪發啦？喂，咁不過嗰度係沙中線，因為出年通車啦嘛。咁所以咧，逢係有鐵路嘅地方咧，咁啊一定貴嘅，啊，即係將來一定係炒嘅，即係炒高嘅。啊，咁有啲網友問我，喂，你又話買新樓嘅，咁冇計啦，咁樣。咁最緊要咧，新樓咧就唔好買比隔離二手咧貴好多嘅新樓。當即係我一路強調啦，唔好買比起隔離左右嘅二手貴好多。第二，一定係大型屋苑。咁第三咧，尺價咧就唔好太貴。你如果而家你尺價20,000-30,000，你一定死㗎啦，唔使講啦。 咁好多人都忽略咗一樣嘢咧，如果你係買單棟樓咧，你係自住，仲有一個問題嘅，係就係管理費好大。係 啦，管理費貴，因為咧你一即係嗰個火數攤 分啊嘛， 火數少咧。有人攤分，攤分人少 啊嘛， 係啦，即係等於你請一個屋苑經理，你可能你得嗰100個單位， 就係、是、你個棟， 係啦，一棟咯。個大型屋苑係幾百户，可能成幾千户一齊， 好大鑊㗎。所以咧，當日咧，阿689喺北角整嗰棟牙籤樓咧，我真係好想知佢究竟嗰個 管理費係收幾多錢？ 四五蚊尺咯，可能 咁用嘅真系入去住真系大镬啦，真系 六百尺收三千几蚊管理费咧， 入去住真系大镬啊！ 喂，其实系咁噶，冇办法噶，咁所以咧，我一路都教人买楼咧，一定要买大型屋苑，因为咧，你第一你个管理费平啲，因为有多啲户数帮你摊分；第二咧，你嘅楼价咧系会有个即系个指标性嘅，唔会话咧大起大落。同埋咧，銀行股價估足啲嘅，單棟樓咧將來要股價會估翻低少啲嘅，所以咧千祈唔好買而家新樓嗰啲單棟樓，嗰啲係死緊嘅，一定要買屋苑。 最早望埋咧個屋苑附近將來嘅基建配套嘅嗰啲。 咁啊，當然如果你睇到嘅，梗係最好啦，係咪？咁如果唔係咧，其實就算爭少少都唔會話好爭好遠，起碼你喂一千伙有九百幾人陪你啊，大佬，你都唔會係唯一坐艇嗰個嘛。就算坐都係成千人陪你坐，但係你買嗰啲單棟嗰啲咧，喂佢一梯兩伙二十層高，實際冇咗冇咗四樓十四樓，喂得三十幾個單位嘅咋，嗰度三十幾個人咧可以一齊坐艇啊，係咪啊？ 大個租多呢啲喎， 好多 信靠差起嗰啲 啊，喂，信保起好多嗰啲樓咧，係全部辦豪宅噶， 所以你見到 帝豐皇殿啊，嗰、那個大角咀係咪帝豐皇殿定咩啊？ 我嗰個算大少少噶啦， 哦，有幾座啊嘛？ 你見到大角咀可能嗰啲咩船街乜船街嗰啲咁樣啊？大角咀無啦啦咧， 船街 嚇好舊好舊啲唐樓，突然一棟 中間一棟嘢係 就好靚仔嘅嗰啲。都是信字頭起， 嗰啲千祈唔好買啊！嗰啲死梗嘅， 即係大嶺落 嗰啲，嗰啲會輸好多嘅將來，因為咧佢賣嗰陣時候已經賣到好貴啊，兩萬幾蚊尺，一定要買。 你過可能真係過多十零廿年咧，都未升。 哦，係啊，佢真係食你十幾廿年嘅嗰個叫做升值嘅空間嘅，老實講。所以咧，我覺得真一定制唔過， 跟住管理費交到你窮。如果你真喺嗰度住， 呢個 一定死嘅， 呢個絕對啦。喂，咁啊～近呢兩年咧，嗱，因為之前我曾經講過話，譬如好多嗰啲內地嗰啲發展商嚟香港買樓啦，咁而家嗱海航咧，當時係咁掃貨。喂，而家一個問題啦，我想講下，喂，港人港地咁啊，點樣講得通呢？咁佢一間大陸公司 係源自邊嗰個港係咪啊？ 都唔係噶，係香港人嗰、那個，因為佢地契條款咧，有起咗出嚟嘅樓咧，如果租俾外地人咧係唔得嘅，一定要租俾香港人嘅。嗱，因為其實咧，如果大家有去銀行做按揭咧，銀行其實有條規矩，不過而家啲人都唔理噶啦。就係、是、咧，你如果要租俾人咧，你要攞 bank consent 嘅，要銀行批准你嘅，即係你租啊，租層樓俾人啊，因為你係問銀行做按揭噶嘛。咁咧，基本上銀行咧都唔理嘅，都默許嘅。但係咧，依隻手續咧，你係要 bank consent， 即係銀行同意你出租嚇。咁、啊、但係咧，依啲單位咧，你係唔可以租俾嗰個非香港人嘅。但係我諗而家啟德咧有啲都租咗俾好多都唔係香港人，因為咧而家都唔理啊，大家都隻眼開隻眼閉，係嘛？ 你揾個人頭去租得唔得啊？ 我人頭冇問題，如果你係香港人咪冇問題咯。嗱，人頭可以嘅，因為咧你個合約我租咗，我自己唔住，我俾個朋友住，咁你催我唔漲啊嘛？ 我租咗， 你睇文件上面揾唔到任何蛛絲馬跡㗎。 係啊，但係而家問題係啲人直情連個動作都唔做咧，直情係一個內地人就係租，咁佢照簽名，佢又唔理，因為咧銀行已經唔睇依樣嘢啦嘛，佢做生意嘛銀行。係咪？而家銀行係搶按揭搶得好犀利㗎，但係咧，全世界都話加息，但係銀行佢哋個態度唔係咁睇咯，係咪？點解佢哋要搶按揭咧？佢哋唔覺得嚟緊嘅利息會加咩？係咪？依、這個大家都要深思，即係深思依樣嘢咯。喂，銀行做按揭生意唔係做一年嘅，唔係做三個月㗎，佢哋係做二十年、廿五年嘅。咁但係佢哋而家要搶啲按揭翻嚟。咁點解咧？當然佢哋個 plan 係將來加息，佢都一樣會加嘅。問題就係佢都大家都睇到嗰、那個嚟緊個加幅都會好溫和啦。如果唔係銀行，如果預計到將來哇一年加三厘嘅，銀行都唔敢借啦，因為分分鐘會斷供啊，造成好大量斷供啊嘛。一年加三厘，哇三年加到十厘，啲人點整啊？個一封信寄翻俾銀行啊！ 而家啲壓力測試咁勁咧，都唔驚嘅， 兩厘都去到。 壓力測試加三厘， 好勁㗎！而家壓力測試好鬼難。 我好多朋友都係就係因為壓力測試買唔到樓，因為咧壓力測試係假定你今日呢一刻供樓，而即刻加息三厘，而你咧嘅收入嘅一半咧係攞出嚟供樓 嘅 啫， 係供得到嘅。 係啦，而係唔係佢會假設你嘅收入一半， 係啊， 係加息咗三厘之後嘅一半，即係咧成 超過一半。 係啦，超過一半， 你唔可以超過一半咯，因為以前咧。即係後生啲嘅聽眾可能唔知咧，即係七一八十年代嗰啲咧， 是不止一半的，之后拿出来 十成供楼的，因为他 夸张的， 他一个人的钱全部供晒楼，就靠老婆出去，他又出去打工，一个人打两份工来这样供楼的嘛。 是的，所以银行他这样看，喂，我这一借给你可能那个息不是很劲，喂，如果我加多三厘你都顶得顺的话，喂，我收埋这三厘不是很肥。 这个就是不是他银行的想法来的。现在那个意思就是政府呢是帮到银行出晒面，而银行其实是稳健过蚊。所以呢啲人讲香港啊嗰啲银行唔掂啊，又或者嗰啲楼市好危险嗰啲人呢，係完全呢係唔理嗰个现实环境。 呢个20年前就係、 是。係�啦，20年前真嘅。你喺97年当时呢， 银行真係可能死㗎，如果真係搞唔掂。 当年嗰个借贷率呢，都係一银行100蚊就有104蚊借咗出去俾嗰、那个 嗰 即係做楼宇按揭喎。而家100蚊都唔够30蚊， 而家好稳阵， 好低嘅而家个比例，所以咧银行系好稳阵。老实讲，银行好稳阵，供楼嗰个系好稳阵，因为咧佢当你啊搵钱嘅一半出嚟供楼，仲要加咗3厘息，你都供得掂，嗰啲人边会搞掂？点会踢契咧？咪点会供唔掂俾翻层楼咧？所以咧，嗰啲人讲嘢完全咧都系同呢个市场咧完全脱节嘅。嗱，咁啊咧，大家好关心呢个香港股市啦，咁啊第四节咧翻嚟讲下股市先。